按照传统观念，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。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呢，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。我的观点呢不太传统，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，这并非事实。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。作为内阁首辅，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：首先呢，他很精明强干。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，别人还在琢磨，他就想明白了，而且能很快地做出反应。其次，他熟悉政务，而且效率极高啊，还善于整人。最后，他不是个好人，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，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。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，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，不折不扣的清官，做了八年首辅，家里还穷得叮当响，从来不受贿不贪污。相对而言，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，除了家产外呢，也很能挣钱啊，怎么来的就别说了，经常出没红灯区，60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。明朝灭亡时说要跳河殉国，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，说水冷不跳了，就投降了清朝。清朝官员前来拜访，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：哦，你家真有钱呐。温体仁未必是奸臣，钱谦益未必是好人，不需要惊讶，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。英雄可以写成懦夫，能臣可以写成奸臣，史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来写。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，就人品而言，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，且功于心计，城府极深，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。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，毕竟啊，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，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。边关战乱，民不聊生，政治腐败，朝廷混乱，如此下去只能收摊儿。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，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儿，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，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，希望力挽狂澜。第一件事就是肃贪。到崇祯时期啊，官员已经相当腐败，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。对此呢，崇祯非常不满，决心肃贪。问题在于啊，这个明朝官场经过200多年的磨砺，越来越光，越来越滑，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，大家都在里边混，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。所谓天下皆贪，即是天下无贪。当然偶尔也有个个把人的啊，想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，比如户部给事中韩宜良就是典型代表。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，他慷慨上书，直言无讳，而且还说得很详细，什么考试作弊内幕、买官卖官内幕、提成漏规等等等等。为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，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，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200两银子的红包。崇祯感动了，这都什么岁月了，还有这样的人呢？感动之余啊，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，召见韩宜良及朝廷百官，并当众嘉奖提升。皇帝很感动，后果很严重，因为韩宜良同志本非好鸟，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，只是打算骂几句啊，出出气儿。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，无奈事儿都干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去。在平台，崇祯让人读了韩宜良的奏书，并交给百官传阅，大为赞赏，并叫出韩宜良，提升他为督察院右迁都御史。原本只是7品，这一转眼啊就成了4品。我研读历史啊， 曾总结出一条永久不变的规律，这世上的事儿啊，从没有白给的。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，就听到这样一句话：此文甚好，希望柯晨，这柯晨呐，指的就是韩一良，希望柯晨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，由皇帝惩处，以示惩戒。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。王永光很不爽，自打听到这封奏书，他就不爽了，因为他是吏部尚书，管理人事，说朝廷贪污成风，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，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。这下韩御史抓瞎了，因为他没法开口。自古以来，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，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。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，反正没有具体对象，没人冒头反驳，可以过过嘴瘾。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，是谁受贿，哎，这就不好玩了。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，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，让他指名道姓。韩一良想了半天说：现在不能讲。崇祯说：现在讲。韩一良说：我写这封奏书都是泛指，不知道名字。崇祯怒了：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，竟然能写这封奏书，胡扯！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。事儿大了，照这么搞，别说升官啊，能保住官就不错。韩一良回去了，在家狂抓了五天，憋得脸通红，终于憋出一份奏书。很明显，韩一良是下了功夫，因为在这份奏书里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，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，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。当然，他也知道这样是过不了关的，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，反正处理过了，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。这封极为滑头的奏书送上去后，崇祯没说什么，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气氛是很和谐的。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：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呐，都已经处理了，你不必再提了。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书，比如他说曾拒绝红包，打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。戏演完了，说正事儿：是谁送钱给你的？啊，说。韩一良同志懵了，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，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，到底也没说。崇祯也很干脆：既然你不说，就不要干了，走人吧。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，御史没捞到，几十钟丢了回家。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，是崇祯。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，如此真诚，如此想干点事儿，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？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。但要说他啥事儿都没干成啊，也不对。事实上啊，崇祯二年他就干过一件大事儿，且相当成功。这年四月，刑部给事中刘茂上书请求清理驿站。所谓驿站呢，就是招待所。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哲学家王守仁先生曾经当过这招待所的所长啊。当然，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，这是最差的一个，因为在明代啊，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，论级别还不到九品，算是不入流，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，可谓人见人欺，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。到了崇祯这段，驿站不管都不行，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。这句话不好理解，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，但费用自付，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。 必须自行解决，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，也没人管。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，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，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，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。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，而且驿站还有优势，不但有钱，且有政策摊派，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，就能逼老百姓。上面来个人，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，就找老百姓摊，你家有钱就出钱，没钱哎无所谓。你们要相信啊，只要是人就有用处，什么挑夫叫夫啊都可以干。其实根据规定，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，必须是公务，且出示勘合。什么叫勘合呢？就是介绍信，否则呀不能随便使用，哎，也就是说说。到崇祯年间，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，按说勘合用完了就要上交，但这事儿啊也没人管，所以很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，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，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儿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，让大家都捞点食货。鉴于这个驿站好处如此之多，所以但凡路过官员，无论何等妖魔鬼怪，都是能住就住，不住也宰点钱，既不住也不宰的，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。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，云游各地啊，到这个驿站拿着勘合四处转悠，绝对没少用。刘茂建议啊，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，还能减轻地方的负担。但问题是怎么整顿？刘茂的方法很简单，一个字，裁。裁减驿站，开除富裕人员，减开支，严管介绍信，非紧急不得使用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只要执行这项措施，朝廷一年就能省几十万两白银呢，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。崇祯很高兴同意了，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。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，裁减驿站200余处，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80万两，是成绩显著。不久之后刘茂就滚蛋了。这世上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，实际上不是。比如这件事儿，刘茂同志干这件事儿，基本是损人不利己，国家没有好处，地方经费节省了，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，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，要跟他拼命，闹来闹去，折腾一年啥都没有，只能走人。崇祯同志很扫兴，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儿，又干成这副熊样，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，所以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，就这么着吧。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茂改革的另一个后果，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，他会把刘茂留下来，然后砍成两截。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呢、少报了一件事儿，之所以减掉了81万两白银的经费，是因为减掉驿站的同时还减掉了上万名驿卒。崇祯二年，按照规定，银川驿站被撤销，驿卒们通通走人，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，为了养活自己，他决定去找另一份工作，一个更有前途的工作。这个异族的名字叫做李自成。换句话说呀，崇祯上台以后呢，是很想干点事儿的，但有的事儿干了也白干，有的事儿干了不如不干。这个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，大臣就是这帮大臣，没法干，所以他很失落，很伤心。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面。 因为上面这些事儿啊，最多是不能干，但下面的事儿是不能不干。崇祯四年，辽东总兵祖大受其报，被围。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。一年前，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，成为蓟辽总督。虽然老头已经70多了，但实在很靠谱。上任不久啊，就再次巡视辽东，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。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，但锦州深入敌前，孤城难守，建议啊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，扩大地盘，稳固锦州。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的卓越的战略思想。7年前，他稳固了山海关，恢复了宁远，稳固宁远又恢复了锦州。现在的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，照这么个搞法啊，估计是想稳固沈阳，恢复赫图阿拉，把皇太极赶进河里。想法好，做得也很好。被派去弃城的是总兵祖大寿，副总兵何可刚。在这个袁崇焕死前呢，曾向朝廷推荐过3个人，分别是赵帅教、祖大寿、何可刚。他在推荐三人时曾说过：“臣选此三人，愿与此三人共始终；若到其无果，愿杀此三人，然后自动请死。”袁崇焕的意思是啊，我选的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，我就先自相残杀，然后自杀。这句话比较准，却也不太准，因为袁崇焕还没死，赵帅教就先死了。袁崇焕死的时候，祖大寿也没死，逃了。现在只剩下祖大寿和何可刚，他们不会自杀，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，自相残杀。带了10000多人，祖大寿跟何可刚去砌砖头了，砌到一半啊，这个皇太极来了。皇太极之所以来，也是不能不来，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，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。如果让这个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，锦州稳固，照孙承宗的风格，接下来必定是蚕食，慢慢的磨。今天占你十亩地，占住，明天再来还是十亩，玩死你。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，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呀，自然不让拆，早早收工，把人都撤了回来，准备当钉子户。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，却又不动手了，他只是远远地扎营，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。皇太极很卖力，在城下待了1个多月，也不开打，只是围城挖沟，挖沟围城，经过不懈努力，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。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，围城修了一圈栅栏。如此用功，只因害怕。鉴于此前他在宁远、锦州吃过大亏，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，所以决定不攻城，只围城，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。对于这一举动啊，祖大寿嗤之以鼻，并不害怕。事实上得知围城后，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：“喂，我军粮草充足，足以支撑2年呐，听见了吗？2年，你奈我何？”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

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有个指望，援军。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，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，先派了几波小部队，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。据说后来的著名人吴三桂也在部队里，可惜呀，这支部队刚到嵩山就被打回去了。皇太极早有准备，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，打野战没问题，反正这破楼拆定了，来几波打几波。孙承宗呢也很硬，这城楼修定了，就用人挤也要挤进去。崇祯四年，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。这支援军呢，由大将张纯率领，共4万余人，奔袭大凌河，力镇迎敌。大客户上门，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。到阵前一看，傻眼了。统帅张纯呢，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。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，却摆出了防守的阵势。收缩兵力，广建营寨，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。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，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，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，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。可惜啊，还不够。战斗开始，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，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。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，阵势摆得很好，大炮打得很准，几轮下来，后金军队损失惨重。在战场上，英明是不够的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。进攻失败后，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，大炮。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，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，造大炮。经过刻苦偷学啊，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，共30门。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，至少能响。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，张纯竟然产生错觉，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，还派人去查。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，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。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，他亲自上阵督战，希望稳住阵脚。这个愿望落空了。为保证此战必胜，张春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员猛将吴襄。按原先的想法，吴将军是本地人，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，熟悉情况，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。吴襄到底了解情况，一看仗打成这个样子，立马就跑了。这种搞法极其恶心，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，明朝4万援军就此覆灭，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。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，他决定突围。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，据他观察，南城敌人最为薄弱。按祖大寿的想法，能突出去最好，突不出去就回来，也就是试试。但他万没想到，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。几天后，祖大寿发起突袭，与后金军发生激战。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，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、四肢很发达类型，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。但这次啊，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，战斗非常激烈。祖大寿不愧为名将，带着城里的兵往死里冲，重创城南军队。莽古尔泰感觉不对，便向这个皇太极请求援兵。但出乎意料的是啊，这个援兵竟然迟迟不到，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，用上所部全部兵力，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，损失极为惨重。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啊排行第三啊，皇太极呢第四。这被弟弟忽悠了，实在是气不过，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，说自己损失过重，要求换防。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，莽古尔泰气不过，就把刀抽了出来，要砍皇太极。幸好啊，被人拦住，才没出事儿。 搞笑的是，芒果二胎同志回去后啊，居然怂了，且越想越怕，连夜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。这个皇太极倒也干脆，直接绑了关进牢房。不久后啊，芒果二胎就死了，死因不明。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，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，却很信不过兄弟。按照他的想法，四的贝勒是没有必要的，只要一个就够了。为达到这一目的，每到打硬仗时，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，所谓打死敌人出外患，打死自己除内乱。比如崇祯三年，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，明知这个敌人很猛，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，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，趁机啊撤了兄弟的职。这次也差不多，如此说来啊，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不人情。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没改变，他依然出不去，援军依然没法来，他依然不投降。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，很想，所以他费尽心机，先是往城里射箭，夹带信件。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，总不回，打了个把月回信了。这也是迫不得已的，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，按照明朝规定，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，现在都30天了，吃什么？吃人。大凌河城里除了1万多军队外，还有2万多民工，几千匹马，还好没粮食，吃马也能活。过了几十天，马吃完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吃人了。当兵的开始吃民工，而且很有组织性，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，挑好的组织起来杀掉分吃，吃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，连骨头都没剩，收起来当柴火烧，用人骨烤人肉，真正是物尽其用啊。就是这样也没投降，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，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，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，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。联系的话题很简单，两个字，投降。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，很缺粮食，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，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，他只是拖延时间，等待援军。但时间越来越长，援军却越来越少，于是经过审慎的思考，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，脱离苦海的抉择。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，表示愿意投降。崇祯四年，祖大寿召集众将，宣布决定投降，所有的人都赞成，只有一个人反对，何可刚。袁崇焕呢，没有看错人，何可刚是一个靠得住的人，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，即便饿死也不投降。袁崇焕也没说错，他的魔咒最终应验，大家都投降，你不投降，我只有杀了你了。祖大寿用行动完成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，自相残杀。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刚推出城外，斩首示众。何可刚死前并不惊慌，也不愤怒，只有鄙视，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。或许在他看来啊，这是最后的解脱，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。但他并不知道，坚持到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，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他方式，比死更痛苦的方式。杀死何可刚后，祖大寿出城投降。对于祖大寿同志，这个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，比对兄弟还客气，带着所有的高级官员出营迎接，连跪拜礼都免，拉进大营后是管吃管喝，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，安排休息。祖大寿很感动，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，并拟出了一个方案。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手下，虽然现在有巡抚丘和家坐镇，但只要能遣 城内召集部下，就能杀掉邱和家，攻陷锦州。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，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，假装大凌河的逃兵，护送他进入锦州，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，等待祖大寿的信号。信号是炮声，按照约定，祖大寿如顺利入城，应于11月2日放炮，第二天动手杀掉邱和家。如一切顺利，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，是攻克锦州。两天后，在皇太极的主持下，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。事情啊非常顺利，11月1日，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，祖大寿顺利入城。从某个角度看呢，皇太极是个生意人，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，所以劝降又放走，还客客气气的请客送礼，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。11月2日，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，他终于放心了，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，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。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，很明显呢，祖大寿还没有动手。第三天也没有炮声，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，他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。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，大致内容是说，由于出发仓促，且锦州军队很多，身边的人又少，暂时无法动手，过两天再说。既然如此，就多等两天。两天没信儿，又两天还没信儿，到第三个两天呢，终于有信儿了。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，写得相当客气，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，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布防森严，难以动手，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，估计到来年呢、就能办这事儿了。嘿，被人涮了。其实从开始，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，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？但不投降就出不去，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。但是何可刚反对。此时啊，祖大寿有两种选择：第一，当着大家告诉何可刚，我们不是投降，是忽悠皇太极，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。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，保密起见，最好别讲。且何可刚本是个二杆子，要死就死，投降就投降，投什么假降。第二，杀了他只能这样。于是何可刚死去了，祖大寿活下来，为了同一目标。事实上，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，就说自己跑回来了，继续一心一意地镇守锦州，坚决打击皇太极。但刚涮完人家就不认账，实在太过缺德。于是他就在11月2日的时候，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，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，说声拜拜。至于送信解释情况，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，那也并非客气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因为他的很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，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。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，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，但你也消消气儿，别把事情做绝，将来没准还能合作。当然关于这件事儿也有争议，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，是真降，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，没法下手，所以才没干。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的，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御，镇守锦州，要多少人有多少人，也没干。袁崇焕终究没看错。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，既不是祖大寿忽悠，也不是皇太极背后，而是崇祯。锦州守将巡抚邱和家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，虽说祖大寿没说实话，但他以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，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。 奇怪的是啊，这报告送上去，崇祯也看了，也没有任何反应，压根儿就没理这事儿，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，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如，睁只眼闭只眼，算了吧。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，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啊，很多人就不服气，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，还收拾了个施工队，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。孙承宗比较识趣，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。历经三朝风云，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，祖大寿的提拔者，忠诚的爱国者，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，就这样不干了。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，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，以最壮烈的方式。这个大令和实现了，皇太极走了，孙承宗也走了，这就是崇祯四年大令和之战的结果。但还有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，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。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，皮岛的局势很稳定，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儿。闹事儿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，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，以至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，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。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，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，加上毛文龙会忽悠，越招越多，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，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。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，没法控制局面，就兵变了，先是士兵互砍，然后是将领互砍，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，才算大事镇住。但这件事儿一闹，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待了，其中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，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。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，原先还是矿工，出来闯关东，现在闯不下去，一合计还是回老家。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，既然是兵油子，还是当兵合算。找来找去，听说登来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，就去了。孙元化，明代伟大的科学家，徐光启的学友，特长是炸药学、弹道学，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。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，还懂葡萄牙语，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，属于放炮专家。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试验，就是造大炮，手下缺人，孔有德带人跑过来，十分之高兴，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。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，也曾打过仗，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，给袁崇焕打过工，也见过世面，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，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、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，是典型的兵油子，给钱就开工，不给钱就打老板，招这样俩员工只好认倒霉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，也服管，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。然而意外发生了，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，朝廷四处调援兵，孙元化归孙承宗管，孙承宗找他要兵，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。孔有德很听话，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，走的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 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天下最是江涛好人口，我听了爱难的列春芽，嚼碎天光日月遍地风马，不言负重乾坤的，可笑凡人沉默，只会繁华流色，身负大口投入，且做刀下重生，变得灵感离去，满口听云高歌，绝放山青敌手，不如心与火。一朝冷血风云，来日孤春雕刻，借得烟幽烫酒，万顷秋林烟火，上因为压飞尘，下是金玉粉末，天下败，唯独我能解如渴。恰恰要我我一人口舌偏歌，是琴声好下酒，花绿苔红正一醉天下，醉是江涛好人后，我尽了爱难的烈春芽，嚼碎天光日月平地风马，不言负重乾坤的，问有天外佳人，乃至云霄说破，问有如意神针，却因万丈青春，人间千余归还，俗世喜怒苦乐，云如飞浮再叹现代是否晚，来门无豪情，不必美丽啰嗦，千金不曾不对，在眼上的对冲，飞吧过眼神飞，又当今朝浮华，但是烟凝透如大悲。可笑凡人沉默，只愧繁华绿色，胜负大口斗鱼，写作刀下重蛇，演得伶牙俐齿，满口听云高歌，却放山青敌手，不如心与火。最终人却风云，来日孤注雕刻，借得艳阳烫酒，万顷秋云烟波，上因为压飞拳，下是金玉粉末，天下佳肴且我我一人口舌。 这座江南宁静的村庄，空气中音乐飘散，继续稻香。我背着背包奔波在历练的路上，缤纷的江湖令人心与神往，沿途的所见总是能够发无限遐想，跟随时有的脚步更显坦荡。入门时也将诗词说得慷慨激昂，要心下仗义出恶名扬四方。抬棺飞雪，在三生树上月光，寒影月湖畔，红颜四季，寒来暑往。也经常奔走各地无常，且过江洋，本说的是手，结局总是自我笑场。金粉雪手工技艺，浮雕也采集绝狂，感受着多彩江湖，时而明月星星，时而当细雨洒在巴黎河畔上的围挡，萧条的桃林也渐披上红妆，沉寂的风铃再次重现枫红落红，感叹着转眼又是一年时光。如今又策马单乘漫步花海中央，再乘着竹排独自欣赏洞庭湖光，登轮见台观飞雪，在三生树上月光，抬头看云中童颜迷失南飞方向，也适合穿梭戈壁无常，且错骄阳，卓绝的身手长袖随意欺压全场。如今已功名尽成，却更觉孤寂忧伤，那些曾陪伴自己风雨成长的人身在何方。我寻着记忆回到这片稻香村上，曾经的故人依稀淳朴明净和香，不一壶陈年的酒仍飘着五谷浓香，饮尽了昔年江湖岁月风雨雪霜，这一支细竹织成牧笛轻轻吹响，曾经的歌谣不断在脑海中回荡。不靠在刀头多少，不经意热泪盈眶，总飞上绝笔刻下一段难言诗句，谁的篇章曾歌高唱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